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上去15分钟穿好衣服，提着箱子下楼来。谭燕西下车，将箱子放进后备箱，要回到驾驶座上，却被周迷一拦。 车我来开吧。 我开就行。 你才说了我有绝对的主动权，我开车不让你疲劳驾驶，而不是把你赶回家去乖乖睡觉，是我此时此刻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。 谭燕西挑了挑眉，最终还是跟他交换了位置。他在副驾驶坐下，系上安全带，转头一看，周迷端着手机不知道做什么。谭燕西以为他是在捣鼓导航，哪知道他说了一句： 我在查你这台车子多少钱啊，要是不小心追尾剐蹭。 偷了保险的你放心开，再不济你人赔给我就得了。 周迷一边去观察着车上的各种操作按钮，一边开口： 你以后油嘴滑舌一句我就扣你一分。 那扣光了怎么样？ 好像也不能怎样。 谭妍希怅然地笑出声。一路过去，如谭妍希所说，他果真精神得很，几乎没有助声地跟他交谈，让他觉得自己担惊受怕地来当这个司机是多此一举。尤其起了雾，能见度极低，他开得不敢心有旁骛。 昨晚上叫我过去吃饭，究竟是姚妈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？ 一半一半吧，主要我也真想见见你。 我以为你要叫姚妈做说客。 我自己的事情一般都是自己解决，不习惯加以他人。 周迷转头看他一眼。 看什么？ 你让我很想取消航班，但是显然如果再为了男人第二次耽误工作，我老板真的要开掉我了。 谭燕西笑出声，这话叫他简直受用极了。航班无法取消，却因为大雾天气被通知延误两小时。周迷劝谭燕西回去，他自然不答应，说这还不明显吗？多出的两小时，那就是专门赏给他俩的。周迷思考了一会儿，当下掏出手机，打开订票的 APP， 一面问谭燕西： 带身份证了吗？ 车上。 那你报下号码。 谭燕西笑着逐字报出，看出他敲屏幕键盘挨个的输进去。谭燕西去车上把身份证拿了过来，去值机时才发现周迷给他随便买了一张同航司的当日最低价的机票，目的地如何不重要，好叫他能跟他一起进去安检。他飞行里程早就累积成了 VIP， 要带谭燕西去休息室待着休息会儿。 哎呀，我怎么觉得假以时日我们迷迷也能包养我了，但还是太保守了。 怎么呢？ 哎，你怎么不就干脆买一张去东城的机票，叫我跟你一块走呢？ 周迷睁大眼睛，好像才醒悟原来还能这样。谭燕西哈哈大笑，这才告诉他开玩笑的，他明早得早起还有个会。等到了休息室，谭燕西好像终于精力燃烧殆尽，坐在沙发椅里有点支撑不住的合上眼睛。 回去你还是不要自己开车，让司机过来接你。 谭燕西嗯了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他，叫他帮忙给司机打个电话。手机是锁屏状态， 周迷问解锁密码，谭燕西身体往下滑了寸许，将脑袋靠在他肩膀上，眼睛要闭不闭的。 我想想。 你自己的手机？ 哦，一直面部识别，忘了。 面部识别也会经常需要输密码的。 是吗？你拿我生日试试。 周迷输进去，错误，转头看着他，就听见谭燕西顿了一下，带笑的声音，简直像是一种蛊惑。 要不，再拿你生日试试？ 周迷无端脸微微涨红，输自己的生日，果真解锁了。然后，谭燕西就给了他二次暴击。手机主屏幕是一张噪点严重的夜景自拍照，他们两个人的。拍这张照片时的情形，周迷依然记得清楚。秋日，夜静深山，他们围坐于燃烧的篝火前，照片质量一般，那时他不无遗憾，心底有种没有来由的失落感，隐约觉得或许彼时他们毫不光彩的关系确实配不上这么昭彰的纪念。因此这照片他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，唯独难过到熬不住的时候会翻出来看一眼，其实有饮鸩止渴的意味。但人有时候能顶得住长远的苦，却独独挨不下去眼前的渴。周迷偏过头垂眸去看一眼，谭燕西闭着眼睛，眼皮下歇着的长而薄的睫毛，他当然知道他肯定是看见这手机壁纸了，却也不打算就此多说些什么。然而周迷却能领会他的意思，用不着招摇或是连篇累牍的阐释。 迷迷，你看见了，你知道就行。 周迷不由得笑了笑，沙发椅还是有几分逼仄，尤其谭燕西又只能枕着他的肩膀，如此仅仅看着便觉得难受极了的姿势，谭燕西却还是睡得昏天黑地，可见他有多累。周迷肩膀早就麻了，为了迁就他的身高，他得坐直些才能让他枕得更舒服，维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，整个人都是僵直的，但始终忍着没动，直到谭燕西自己醒过来。他睁眼时茫然极了，片刻才反应过来，哦，还在机场呢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声音刚睡醒的一种沙哑。 这么半天过去了，还没把你送走，再等你回来，时间不更难熬？ 周迷喜欢极了回来这个词里柔软的含义。顿了顿，谭燕西又开口， 我过年放假，腾出时间去找你。 我刚才已经在微信上跟宋满和顾菲菲商量好了，29那天我跟宋满过来北城过年，除夕我跟他们一起过，后面你看你哪天有空。 你哪天有空我就有空。 你不是一堆亲戚要应付吗？ 哼，老爷子去了之后规矩也没那么严了，有些人情是推脱不掉，有些走个过场就行。 周迷想起一件事，有一回在酒会上听说了谭老爷子过世的事，那时候挺担心他的，甚至犹豫过要不要给他发条消息问问。 你要是真给我发了，那场面可就更热闹了。 怎么了？ 下次说吧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，都是跟谭家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现在时间宝贵，我懒得说他们。 宝贵吗？我们好像也就是在说废话。 那也分谁的废话，我们明明相关的我就乐意听。 扣分警告。 谭 谭燕西笑出声，时间由来经不起消磨，几乎都是眨眼便过去。广播里通知开始登机，分别之前，谭燕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 说好的过年过来，可要说话算话啊，我就指着这约定续命了。 周迷给他狂扣了5分。一听说过年要来北城，宋满简直是巴不得，他正愁寒假太长，跟白朗西已经好久没见了。周迷不打折扣的上班，上到了除夕前一天才放假，乘晚上的飞机跟宋满一块飞北城。顾斐斐笑说自己获成最大赢家，原本还要奔波去东城呢，如今待在家里就有人过来陪。他们三人的除夕过得是随意的很，睡到自然醒，中午煮一锅醪糟汤圆，早饭和中饭一起对付了，晚上拿电磁炉自己在家打火锅吃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